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是精灵住在了森林，那爱情错得很透 朋友们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张韶涵，是她演唱的《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首次张韶涵和周杰伦、方文山合作，并挑战慢版的 R&B 唱腔曲风。想不到呢，录出来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好，让制作人都非常的惊讶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探讨的是姐弟恋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话题。词作者方文山呢，觉得张韶涵的这个歌声呢，就像精灵一样，所以呢，在歌词当中也是写出了像精灵啊、森林啊这样的一些词句，让整首歌听起来都具有了一种梦幻的色彩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会是游鸿明1994年发行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，我想也会有很多朋友都会唱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游鸿明也并不是原唱，但是经过游鸿明的演绎呢，总让我们感觉到这些歌又重新贴上了一个标签，就是游氏情歌。他总是能够以他那种独特的、有磁性的嗓音来抚慰大家的心灵。 将你伤得最深，我不忍，我不能，别再认真，忘了我的人。离不开我爱的人，我知道爱需要缘分，放不下爱我的人，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。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，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。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，痴情的包围。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，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。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爱与被爱同